Hello， 新年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啊！今天也是我们2019年的第一期节目。 是呀，大家新年快乐！我是主播萱草，祝大家新的一年里的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嗯，我是莫大人。 嗯， 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跟2019年的新年有关啊，就是说一说呢，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啊，最期待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最期待的一件事情，那可能就是2018年未完成的心愿，希望在19年有一个更好的实现，嗯，有可能是这样子， 得到延续 啊对，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伦桑的《烟雨行舟》。 嗯， 我觉得可能新年的最开始嘛，就像这首歌一样，在淡淡的烟雨中非常畅快的行走行舟，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又淡定又开心，心里充满了各种期待的。 对，就像我们迎接新年的心情一样啊，既期待又紧张。看一下大家有对新年有什么样的期待啊。这个朋友叫我叫孙大能耐，他说我最期待能够看一场德云社的相声专场。 哈哈 哈。我最近还在微博上看啊，有一些人 PO 出来那个看德云社年末相声的那个现场，小岳岳真的有超多梗，然后就是他不是让台上的人互动吗，他说那个哎，别说没钱还唱得挺带劲儿。 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吧，都成了我们一年中的一些很仪式的东西，比如说参加某一个组织的一个活动啊什么的， 嗯， 或者是新年第一次听酷我音乐调频啊，都是一种很仪式感的事儿。王天后爱吃西瓜，他说呢，我的朋友们都能考上研，走上人生巅峰 啊， 这不光是自己啊，朋友们也要一起，真好。 对，考研党。 执着竹卷伞，你显摆花团扇，老儿荒野满，野炊云流欢，且饮且谈。一叶轻船，一双桨悠懒，一面江风微拂树落山，渔火点点聚散，爱乃深深简单，天晴晚，炊烟渺飘烟斑。一叶轻船，一双人依懒，一曲烟雨行舟才缓慢。执手相看，把酒当歌言欢，红尘路漫漫，于今山雨双月对半，一帘清梦悠悠醉阑珊，依旧靠岸，岸前微声空枕，莫怨良辰短，曲终了云已未晚。 每天看着你，看着你和我一起看过的星。 下一首歌来自于蜜汁叉烧的《数星星》， 很欢快的一首歌啊。 啊，对，这首歌很小众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嗯，万卡拉他说呢，简单却又不简单，亲朋好友身体健健康康的度过新的一年就好了。 嗯， 其实这个愿望呢，又简单又朴实，但是想想又是比较难实现的一个愿望，真的是希望亲朋好友们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对，就我现在活到这个份上吧，这个份上我真的是觉得健康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其他都无所谓啊。 是的，就金钱如粪土 都可以放到第二 位。对啊，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你说你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的话，你怎么去享受那些就是你挣的钱，对吧，好吃的东西啊，还有一些好看的美景，什么都没有了。 啊，萱草，祝你身体健康，把你的钱都给我吧。 做梦。 这个朋友他说呢，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还有就是呢，希望我不要再像2018年的那样傻了。2019请对大家好一点，如果有机会被读到的话，想对那个女孩说，相遇不易，希望不负，如若不愿，但求无悔。 哎呦，整了一首诗呢。 对，这个新年吧，要有仪式感，就要用一首诗来做一个纪念。 嗯，半斤趣味八两欢，他说呢，啊，我的愿望不多，就是希望考了2次的6级呢能够过，考了3次的驾照能过，考了1次的初级会计职称能过，顺便呢把考研提上正轨，还可以考一个教师资格证，那就再好不过了。 哇，这位朋友的世界里都是考试啊， 嗯， 各种证。 哎，我真的好羡慕哟，就是年轻嘛，这就是资本嘛。 嗯，可以去。怎么说呢，过很多关吧。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资格证或者考试都像是游戏里的这个关卡一样， 嗯， 打败那个 boss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徽章了。 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对，希望2019不要找我太多麻烦，让我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来就好了。 对，希望大家都不要有麻烦缠身哈。 黑加白不加糖，他说呢，最期待的当然是升职加薪了，该脱贫的年纪可千万不能放慢脚步哦。 嗯， 我觉得20出头的年纪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吧。 对，事业吧，大家小年轻嘛，都要拼一拼事业。 嗯， 杨小健他说呢，希望我能够遇到对的人，不再痛苦，不再折磨，会为我放弃这个世界，也会为我爱护这个世界。 I'm a gay。 哦， 我觉得为你放弃这个世界还是希望不要走到这一步，因为我觉得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的去欣赏这个世界，而不是说谁为谁放弃这个世界。 对，还是希望我们的生活中能多一些大团圆的结局吧。 嗯， 就是皆大欢喜更好。冰电花恋他说呢，要考上理想的大学，虽然这句话很简单，但是是很多人的心愿吧，我觉得共鸣会很多。 嗯， 今年去各种校园里演出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大一的学生，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是有一种好像实现了梦想一样的感觉。但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现在的 学校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各有各的心情吧，我觉得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上自己想要去的那个学校和专业。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如愿以偿哈，美梦成真。 嗯嗯， 市井也是青这个朋友啊，他说大概是硕士论文顺利的写完，找到一份公司高一点的工作。哎，真的，我好像就今年应届生找工作比较难， 就是因为现在经济嘛，就是有点下滑的嘛，有点下滑的趋势，然后就是有一些岗位呢要裁员，还有一些应届毕业生呢，就是面对一个饱和的市场，就有点找不着工作的感觉。 对，你知道吗，我知道很多大公司现在都在裁员呢，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奇葩的理由裁掉很多人，可能也是不太好的一个市场吧现在。 嗯，我昨天刚看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就是一个行业里的巨头第一名的那种，然后就已经招了300到500名应届生了，但是他又因为某个原因忽然间就不要这些人了，而这些人就是去找其他的公司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招聘季已经过了，就我觉得就是大家就很难办， 被人摆了一道似的。 嗯，对呀、啊，我觉得 说要我又不要了， 是呀、 啊，这个、 这样的企业还耽误别人，真的是。下一首歌来自于许哲佩的《古德奈先生》。 嗯。 刷牙洗脸关灯晚安古德奈先生。 是手雷不是手雷，我记得好久没有见到他的这个名字了，以前总读到他说呢，我2019年最大的期待就是结婚。 好的， 巧了，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的愿望也是结婚。 对，你们两个可以抱团了，一起许一个要脱单的愿望。 嗯，对。 周周周小贝贝他说呢，一家人整整齐齐健健康康的幸福快乐，可能过年会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吧。 哇，其实马上就要过年了。 对 啊就一个月之后 就下个月 就是过年，整整一个月。嗯，真好。哎，要到过年了，又要开始这个春运季了。我记得刚刚我们录音之前，萱草还在帮朋友这个买票呢，抢回家过年的票呢， 帮我妈买票，我婆婆这个春运的车票真的很难抢。哎，不过我有独特的抢票技巧。 厉害了啊， 买不到票的可以来找我试试。嗯，手续费咱们私聊。 王杰杰啊，他说呢，希望莫大人和萱草可以念到我的微博留言，哈哈哈，顺便可以的话帮我找个男朋友吧，联系我微博。 王杰杰，哎，莫大人，你看看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呀？ 嗯，挺好，挺好。 你要找女朋友，她要找男朋友。哎，应该是这样，上半句话就是你真的很好，下半句话就是我不适合你。这个朋友他是一个， 开个玩笑， 看来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漫威的那个吧，漫威迷。他说，希望洛基能够复活，希望复联收尾一个好结局。 嗯，对啊，前两天微博里热搜啊，都在说这个洛基死了，他是唯一一个真的死了的人。 嗯，我没看过哈，我没看过那个系列，不过我知道就是很大的魅力。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去年还是前年来着，他们那个明星不是来中国上海吗，参加一个活动，哇，好多人排队啊，那个阵势真的震惊了。 嗯，对对对，确实是。 太多。 七七街上有个声音。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下一首歌来自小果的《蒲公英的梦想》。 嗯， 好熟悉的旋律啊，我记得我们早期的节目中好像分享过这首歌。 对，很早很早期的时候放过这首歌啊，大家也是那个时候就、 嗯嗯、 知道这首歌，也是收藏为自己的最爱了。 对，彭子他说呢，袁玉婷欠我的50000块钱该还了吧。新年就是希望欠我钱的人赶紧还钱啊。 对， 我前两天我在那个朋友圈里还看到呢，有人发的这个图啊，就是说过年了啊，这个尾款该结了。 你就可以这样跟你的那个朋友讲，哎，你看天上那朵云像不像你欠我的那50000块钱。 太可爱了。 不加糖糖糖糖哟，他说呢，我是二战考生啊，就可能是复读吧。他说我2019年最希望收到北京交通大学网络安全学硕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我最期待的了。这一年真的付出了好多，拜托拜托，我不怕辛苦不怕劳累，考上的话呢，我可以用我4年的桃花运去换，拜托了。桃花运 就是4年不谈恋爱也要考上那个专业。不过我还挺羡慕这种孩子的，就是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某一个大学的某个专业他都已经看得那么准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更快乐一些。我觉得人生有目标和没有目标真的是完全两个状态。 是的，就像一个就是人有没有信仰一样，有信仰和没信仰这个生活状态真的是差很多。 嗯，对，真的是这样。 沙在空中漫舞，快乐也在阳光下四处飞扬，带着梦想的花儿冠，我飘飘飘向远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歌了，来自于梁朝伟和王菲合唱的啊，还挺经典的一首歌啊，叫《喜相逢》。 嗯，对啊，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的插曲吧，就是《天下无双》，就特别喜庆，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候来看啊。我记得我每年到过年之前都要刷一遍这个电影 啊。那今年刷了吗？ 今年还没刷呢。 录完节目赶快去刷， 一会儿录完节目就去刷。 是。 爱龙宝宝的肉多多，他说呢，今年年底顺利怀上了我家的宝宝，期待明年他这个小肥猪可以顺利的出栏了。 嗯，哎呀，金猪宝宝呀，恭喜恭喜。 对啊，这下边还有人评论呢，说中国又多了一个伟大的妈妈，多了一个可爱的小 baby。 嗯，没准是两个三个有可能哦。 多胞胎是吧？ 对。晚风需要竹林，他说呢，能够和女朋友一起考好托福 GRE， 然后呢申请到一所学校啊，这个是跟女朋友 一 起出国， 两个人一起去国外。 啊，对啊，好浪漫。 嗯，挺好的。这个朋友叫做小童鞋168，他说呢，希望我的公司上市成功。霸道总裁啊， 有一个这样的同学真的好让人羡慕啊。以后借钱也有的借了。 猫小乐他说呢，瘦下来，一定要瘦下来，去拍婚纱照，去结婚，去生宝宝，如果没有瘦就自己胖着吧。看来瘦真的很重要 啊。对啊，没有瘦就没有瘦吧，最后只能接受这个后果了，结局。 嗯，加油吧，莫大人已经瘦身成功了，希望你也能够成功了。 CV 乔木再分享最后一条留言，他说呢，时隔五年，2019年的暑假呢，终于要踏上回祖国的路了，这将会是16.5小时左右的飞行路途，虽然累，但是幸福着。 嗯，在另一个半球吧，应该这么久。 哎，我记得这个朋友还经常参加我们的这个留言互动哈。CV 乔木， 嗯， 那今年啊，明年的暑假终于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应该是要毕业了吧？ 嗯，应该是哈。在这里，萱草和穆大人张开翅，什么张开翅膀，张开双臂， 是鸟吗？ 我是天使，张开双臂来欢迎你，拥抱你，祖国欢迎你回家， 咬人欢迎你， 你滚。 开 玩笑，鸟人。 好，今天这个梗好奇怪呀，但是大家都笑了。希望每一个听节目的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吧，都能够开怀大笑，在新的一年中。 嗯，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然后那个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愿望。 嗯，对，就是没有脱单的尽快脱单。正在准备考试的都考试通过， 对 啊，没有结婚的都能结婚，没有好工作的呢都能找到好工作，创业的人呢都能上市 啊，结了婚的呢都能够有一个金猪宝宝。 嗯，那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嗯， 我们每一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这个酷我音乐调频的账号里分享，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这样呢就能够第一时间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话题的征集了。 嗯， 期待下期能够听到你的分享。 嗯，是的，赶紧来参与进来吧。那我们下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喽。 拜拜 拜拜。